请你多一些开心，少一些烦恼。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？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？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合适，请你不必太在意，洒脱一些过得 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，放肆破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刚刚在网上呢，有看到一个赈灾后避难技巧的宣传片，不管是一节电池，还是一件衣服，或者是一片塑料，甚至是一张纸，都能够善用。它们很有可能意味着一次重生，不管是塑料袋、纸箱，还是矿泉水瓶都不难找。希望你可以上网找一找这样的视频来看一下，传播学习这样的灾后避难的技巧。 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。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飞过绝望。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 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。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给我希望。 网友说小命重要，还是下个 APP 预警一下。说他有一次暑假在家呢，手机突然间预警，非常的大声，然后倒数十秒，一倒数完家里面就开始晃得不行了。那一次大概距离震中呢是100多公里的6级地震，后来因为换了手机呢也没有地震了，就没有下载这样的 APP 了。这个 APP 呢就是说地震可预警，预警能救命，搜地震预警就可以了。这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的。预警声呢有点像防空警报，但是其实呢地震是技术上没有办法进行预测的。像这种能够争取几十秒的时间呢，是因为地震已经发生了但是还没有传到地表而已。而这一套系统争取的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差了。一定要注意，地震是没有办法预测的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 这一刻，围着烛光，让我们静静地度过。莫回首，莫回头。当我唱起这首歌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。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，伴你走过每个春夏秋冬，继续愁，继续忧，人生难免苦与痛，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。情难舍，人难留，今朝一别各西东，

见彩虹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，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。 一起来关注国宝安好的消息。据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消息说，目前该中心所属基地人员和大熊猫均安好，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。 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